好，又嚟到啦，新嘅财经节目啊！今日咧，我哋好高兴啊，有啊欧阳一心啊，我哋嗰个期权大师啊，嚟到我哋呢个咁嘅乱噏台度坐镇啊，咁样样。咁啊，呢个咁嘅期权咧，大家当然系啊比较少接触啦。咁但系咧，我哋呢个咁嘅节目咧，都系谂住系稳打稳扎嘅，即系因为啊一心咧就吓、啊、全部都系以数据为准啊，统计数字。咁啊，当然喺录音室入边啦，除咗大卫之外咧，咁又当然有啊一心喺度啦吓，咁样样吓。咁啊，当然又有我哋嘅嗰个。股市嘅吓，嗰、那个奇人啦、啊，细威啦吓，啊咁啊，而家黑你啦 ，OK， 咁啊呢、這个做呢个咁嘅啊期权嘅节目啦，咁其实系第一样嘢就想问翻嘅，咁其实啊我哋股市就见到系啊都系呢排都系比较混乱啊个情况系啊都系冇乜个方向性啊系嘛，咁啊但系喺期权嘅方向其实系咪真系咁睇嘅咧吓？ 系、啊、大家好，我系欧阳一心，其实系讲翻个大市先，因为其实近排个大市咧，都大家个意见都唔一致嘅，即系有一批人就觉得会继续升，但系有另一批人咧又觉得唔系、两万三点恒指呢个系一个几重大嘅阻力嚟嘅、咁样。咁以期权嘅角度嚟睇咧，其实我自己嘅做法通常都系以小博大噶啦，因为可能我本小啦，咁啊穷人点解系要博？博啲大嘅回報翻嚟，咁所以咧喺而家呢一個時候咧，我自己就多數都係做 long 先噶啦。但係不過因為而家呢個時間咧都仲係月頭，咁今日係6月6號，喺呢個月頭嚟做嘅話咧，其實都會有啲時間值嘅損耗，咁所以我主力嘅倉都唔會喺月頭度做嘅，變咗喺月中或者打後先會做。而家咧。我手上啲倉咧都係一啲嘅合成嘅期權倉，咁主要都係沽咗期指啦，同埋 long 咗 call， 咁去 cover 翻嗰個風險。而如果輸咗嘅話，最近都係幾百點嘅啫，咁啊博佢走一個大單邊。如果冇嘅話就由得佢。呢、這個就係以小博大嘅一個策略咁樣。 啊，有個問題想請教啊，你因為其實我哋做期權咧，其實有幾樣嘢要睇噶嘛。咁啊，最主要應該都係睇個波幅，即係大家預估。例如今個月嗰個波幅會行幾多，然之後再既定個做一個策略。咁今個月咁你從你自己基本嘅數據啦，期指未平倉合約啦，100,000張啦而家去到。咁開始由6月1號到而家6號啦，咁其實波幅都係講緊都唔到，都唔過500點嘅，其實發嚟發去都。咁你點睇呢個月嗰個波幅呢？ 其实咧呢、這个问题咧都缠绕咗我成由呢个年初开始咧，缠绕咗我差唔多成四五个月噶啦。因为咧，我讲翻个数据先，其实呢个期指讲期指啦吓，佢嗰个月波幅嚟计，当佢系升市嘅时候，佢升市嘅中位数咧，其实系差唔多有3%几左右嘅。咁而如果系跌市嘅时候咧，佢个中位数咧，跌幅嘅中位数咧，系差唔多4.5至4.8左紧嘅。咁但系你睇翻前几个月咧，其实系冇一个月系超过呢个中位数好多。而中位数嘅定义其实即系话，其实佢应该系。只不過係中間一個數嚟啫嘛，係應該有啲月份嘅波幅係大過佢，有啲月份嘅波幅細過佢。偏偏咧，今年咧就冇一個月份咧係大過呢兩個數字。咁所以我喺今年嚟計，我做嘅 trade 咧，多數都係唔去睇嗰、那個呢啲咁嘅中位數呢啲嘅數字嘅，反而淨係跟啲 indicator。咁啊 ，indicator 其實都係大路嘢，我跟開啲唔係好複雜嘅 MACD， 個個都識跟咁樣。咁 so far 成績都 OK， 但問題係而家去到6月啦，6月去到而家6月6號嗰、那個波幅，學你話齋得個500多點，亦都唔知個方向點樣喐。其實呢，如果係大家有心水想做嘅話呢，當然係可以做一個方向性嘅投機啦，用 long call 啊 long put 去做啦。咁而另一個選擇呢，其實呢。又我比較少講，但係其實今個月咧係有啲機會嘅，就係 long 兩邊。點解咧？你睇翻 VHSI 嗰個數字，今日嚟講咧係低過14。你睇翻 VHSI 呢幾個月嚟，低過14嘅機會係唔多，真係得個一隻手指數得曬，係一隻手數得曬，唔好意思，一隻手指。咁就變咗就呢、這個 IB 嚟講係好低，引申波幅低，變咗期權金就冇咁貴啦。咁所以呢一個策略係可以試一試。 呢、這個策略其實我自己都有咁樣做，咁但係就唯一個問題就係而家考慮緊會唔會有啲位置我哋破咗，咁可以上面 cover 翻咧？嗱，呢個可能今個月都大家可能即係我身邊啲朋友好多 sense 喂咁低波幅，咁 long 兩邊一定有着數啦咁樣。咁但係 long 完之後，你又會睇 嗱，你話今年其實我都同意，即係我都有做少少統計，就係話個波幅上今年其實係比往之前嗰幾年都係細咗好多。咁、但係今個月嗰個期指張數就十一萬張啦。咁、其實呢個啟示性，即係會唔會話嚟緊，即係甚至就呢個月個波幅會大咗、即係張數個多少同埋嗰個波幅。你有冇做相關嘅統計？但係會有啲咩啟示咧？就想 嗱，其實就因為我自己交易系統咧，就冇睇呢個張數嘅，唔需要睇張數嘅。但係我都可以講下，張數一定會對個市嘅波幅有影響啦。首先呢、這個其實都 common sense 嘅。而另一樣嘢咧，就係、六月咧，其實一般嚟講，六月嗰個波幅係比較大嘅。十二個月之中咧，六月咧算係頭三甲大波幅嘅月份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啱啱提過 long 兩邊呢個策略，我好少提，但係今個月就偏偏攞出嚟講，就係話一來 IV 低，二來而家六月到而家都只不過得個500點嘅水一個波幅。咁、三嚟就係頭先講話六月係一個傳統。都是多波幅的月份，咁所以呢个策略是直播的。但是就提醒大家啦， long 两边呢是有一个问题的。大家永远都不知道几时落车。这个最大问题。有心理准备，这个策略其实只不过是赚少少，不会赚得多，不好 expect 赚得多。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几时落车嘛。咁所以赢面上来讲是高。但是那個利潤呢，你 expect 它是低的話呢，那你會有一個很好的心理，就是你見到一個利潤可能不多，可能是你 long 兩邊的期權金 let's say 兩三成的升幅，那你已經是可以安心去食股咯，而唔會因為覺得啊得兩三成嘅息幅，同我平時 long 嗰啲話一爆爆兩三倍嗰啲爭好遠喎。咁你如果有呢個掛礙喺個心入嗰心入邊嘅話咧、你就會錯過咗一個平倉嘅時機。 呢、這個就係我哋最需要嘅平倉技巧啊！上車容易落車難。咁、我想請教你啊，假使間我今個月真係 long 咗兩邊嘅，咁、你會？选择点样去做一个平仓，或者将嗰个策略转换呢，即係有冇呢方面嘅技术少少上嘅嘢可以提供俾大家呢？ 都可以讲下嘅，因为 long 两边同你平时 long 一张一边呢，其实都有一个技巧要注意，就係、个行使价选择。你 long 得远嘅话呢，一来远价嘅期权 IV 会高啲啦，咁其实係对个时间值係比较敏感。二来呢如果你 long 得近嘅话呢，咁变咗你嗰个波幅好快到达。咁你到達咗之後呢，去到一個現貨價等於個期權嘅等價嘅一個水平，到時候供剛嗰個 Delta 係啦， 那 個係啦 ，Delta 去到 0.5 加碼去到最高，咁變咗個供剛效應呢就去到最大㗎啦。所以 long 得太近，其實就有個問題，就話賺得更加少。咁變咗呢就要揀位啦。我自己覺得啦，而家睇返嗰個恆指嘅趨勢呢，每次個低位呢都高啲嘅，好似上個月咁呢，佢落咗去之後個低位都去唔返211嗰啲咁嘅水平。咁變咗呢 long put 呢、這個看淡嘅呢張 put 呢就唔好 long 得太遠啦。我自己覺得220或者222呢啲咁嘅水平呢就夠㗎啦。距離呢、這個今個月六月嘅開市價呢就大約1000點嘅1000點嘅水平。而 long call 嘅話呢反而就唔需要 long 太遠，因為 long call 傳統上呢一定係平過 long put 嘅 ,given 佢個行使價同呢個現貨價距離一樣。而如果係佢本身係平啲嘅話呢，即係話其實佢個 delta 本身都係細啲。你 long 返近返少少，平衡返兩邊嘅 delta, 咁個張數係一樣，咁就已經足夠。 即係用個 delta 嚟做一個主導。係 啦係啦。 返個 strike price 就可以因時制宜啲。 係啦係啦，冇錯啦冇錯啦。 咁想問下啦，今個月即係我哋睇個波幅，可能大家都同意話可能會大咗啲咁樣啦，咁但係嗱，可能頭先你用百分比去計啦，咁我哋今個月五月結算價就係23000點左右，咁如果照翻你頭先講個波幅係咪4%啊嘛？ 跌嘅話係4.5%左右， 跌4.5%，咁其實係咩位咧？冇得計咧？ 其實係1000多點啊，不過我自己都冇計，而家即刻計俾你睇。 好啊，好啊，好啊因為你想實戰少少啦，即係等啲網友聽到，可能就知道哦，即係大約去到嗰個位置。 哦，真係啱啱好1000點咁滯，差唔多1040點左右啦。 1040點， 係啦，咁即係其實差唔多喺22000呢個水平， 22000 差唔多得噶啦 咁即係呢個位置就要食糊噶啦。咁跟住 即係最盡都呢個位食盤啦。咁上面呢如果嗱調返轉上去三點幾個 percent 啦，我先聽。 係啦冇錯啦。但係上面呢就有個問題，因為今年嚟講呢上面嗰個位呢係即係試過好多次。 係。 但次次都破唔到。而港股就有一個特性呢，其實都成日都會見到㗎啦。 嗯。 就係、是、次次係有啲位係上方阻力位個個都睇住嘅。佢真係破咗。破完之後呢、嗯、個個以為就點啦。 紅谷將至㗎嘛。 係啦。點知呢先至同你殺返落嚟，其實上一次滬港通嘅消息出咗呢都係有差唔多咁嘅效果， 嗯， 所以呢變咗呢上面個位呢就唔可以睇得太遠 高， 係啦，唔可以睇得太高，咁、我自己覺得呢236啊呢啲咁嘅位呢就差不多㗎啦， 236 呢咁嘅位，而因為今日呢今日指數其實插咗落去㗎嘛，咁如果let's say 聽日開始、 嗯、 你真係有興趣做呢個咁樣嘅兩邊 long 嘅動作嘅話呢，除咗呢個 long put 之外，咁你揀呢個 long call 呢又除咗236之外呢可以再近多一格就變咗234。 嗯。 係啦。因為234呢個位呢係都係 全年 嗰個高位，係啦。咁去到呢係一啲都唔難嘅、嗯。而如果聽日係咁以再低開少少嘅話呢，呢、這、一個234嘅行使價所提供嘅一個delta 嘅話呢，其實應該差唔多 0.2 至 0.3 呢啲咁嘅水平左右，就係、是、一個最值得博嘅 range 嚟嘅。 啊，我想請教下你，因為我先聽你講嗰 delta 咧、 嗯， 咁你係本身係自己經驗上累積到去，即、嗯、係、就咁運算啦。即係而家我冇部機喺手，你講跌一跌個 delta 係 0.2， 咁其實你係從一個你係用軟件計啊，定係你有個即係心目中做慣咗啦，去到某個月份，譬如可能月頭同月尾、月中嗰個 delta 嘅變化都唔同噶嘛。 其實嗰個變化呢我自己就覺得唔係太重要，即係個隨住時間個變化，因為通常做我做 long 啦、啊、都會係一個短線嘅 trade 嚟嘅，咁所以我通常唔係太關心 delta 隨住時間個變化，反而就係嗰個行使價本身呢個選擇呢重要嘅地方就係個供光效應係要等嗰個恆指到達嗰個行使價呢一下個期權金先升得最多嘅， 嗯，即係啱啱到價入價，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嗰個位呢就係、是、要大家睇嘅時候揀一啲嘅阻力位或者係支持位去做，咁如果你覺得個波幅去到嗰個位就會有啲阻滯嘅話呢，咁嗰個位就其實係最 fit 㗎啦， 嗯嗯， 係啊， 好，咁我哋今日啦就講個市嗰即係應市啦，就跟返住個市況嚟講啦。咁、想即係請教下你會唔會有啲嗱，即係可能啱啱學期權啊，或者初階少少嘅。咁、你可能話有啲統計統計數字嘅分享嘅，可以喺之後可以分享下俾我哋 呢。初階呢做統計數字呢，其實我次次都會叫人呢做一啲好簡單 Excel 統計。因为 Excel 个个都适用，咁、资料亦都易攞。咁讲唔讲得啲网站名噶？ 讲得 系啦，啲大佬嗰啲 Yahoo 咁样，好容易 download 啲数据啊嘛，有埋呢个 Excel 俾你噶嘛。 系。 咁咧，第一样嘢要分析嘅嘢就系、是、一啲简单嘅大阳烛、大阴烛，几多个 percent 之后咧，之后嗰个股价、嗰、那个恒指个变化系个。个倾向系几多度？咁你心入边有个谱，知道大概个升跌嗰、那个机会率。咁其次啦，就系、是、一啲 reversal 嘅 pattern。咁其实就系一啲两支阴阳烛组成嘅一啲嘅pattern， 好似讲紧嗰啲乌云盖顶啦，或者系曙光初现啦。嗰啲系两支阴阳烛嘅pattern 组成嘅话咧，用 Excel 好容易将佢筛选出嚟、然后咧。当你见到一个趋势出现嘅时候，你捉唔到唔紧要，你揾到系一个趋势嘅途中有呢啲咁嘅 pattern 出现，你就会知道，诶，可能呢个系一个反弹嘅机会。计翻条数，用 Excel 计，用 Excel 计十年，咁出现咗可能五六十次，有五六十次之中咧，可能有四十几次咧都系会反弹嘅。诶，可能个命中率系六成几七成、哦，然后你再计一计数，如果用 long call 去搏反弹。隨時彈一彈個期權金升翻兩三倍，乜嘢都翻曬嚟啦！呢啲就係叫直博率啦，係啦。 啊，我想問下你，因為頭先你啱啱講到啦，就話用數據嗰度咁啊，十年講緊，咁、其實係咪普遍用翻十年咧？因為其實呢幾年個市況嗰、個從個 structure 啊、資金流啊，同埋股票嘅成分股入邊都變化得幾大，咁、我哋應該係用幾耐嘅數據咧？ 其实呢个呢系即系大家争拗咗好耐嘅一个问题嚟嘅。嗱，我用十年呢，一来系因为贪方便十而计㗎嘛。咁二来呢就系喺2004年即系十年前，其实系啱啱经历咗呢沙士。咁沙士嗰排呢啲数据呢其实系好曳，因为佢系成交好少。咁同而家比呢是差好远嘅。咁嗰陣时沙士嘅数据呢，如果加入统计嘅话呢，其实就我自己觉得唔係太适合。咁二来喺嗰个2004年嗰陣呢，係差唔多呢啲中资大型嘅中资嘅股票呢开始陆陆续续上市啦。咁你睇返啦，工行啦，建行啦，遲咗少少嘅有农行啦。咁其实工行同埋建行都係 around 呢啲时间上嘅。咁佢哋个历史呢就係滞后嗰陣时开始。咁对恒指嘅影响，对香港股市嘅影响呢，亦都係差唔多喺嗰陣时候开始出现嘅。咁变咗你如果由2004年开始做统计，你可以经历呢一个04年打后嘅升幅，一个牛市。经历完牛市之余呢，你仲会经历一个超级劲嘅金融海啸，你个数据包含咗呢啲 extreme data 落去，你就唔会忽略咗一啲好 critical 嘅一啲嘅 event， 例如唔好话我呢啲做 long 嘅期权嗰啲 trader 啦，有啲中意做 short 嘅，佢更加要留意，例如嗰啲三个裂口，一日跌1000点，一日唔见5%嗰啲咁嘅情况，呢啲全部都系海啸先出现噶嘛，咁更加要留意呢啲咁嘅少出现嘅 event 去防止个风险出现咯。咁所以十年嘅数据其实就系因为包含晒牛市，包含晒熊市，亦都包含咗闷市。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好全面嘅 data 嚟嘅。 即係已经基本足够㗎啦。 足够㗎啦其实係。 咁有冇啲初阶少少嘅嘢可以讲讲期权係咩，即係期权都系算系一种即 係 唔明嘅可以複雜啲，其实如果明落就好似公平啲。咁但係有好多人就话期指就听得多啫，涡轮就听得多啫。咁究竟期权佢个优势喺边度啊，同埋佢用法起上嚟，即係我哋点样去即系点样去睇呢件工具咧？ 其实如果初阶嚟讲嘅话咧，我都会建议试下做 long 先，做 long 先，因为期权本身个变化就同期指系差好远噶嘛。咁佢亦都有好多因素去影响佢。如果一个初学者啱啱入场嘅话，唔知头唔知路，可能 long 咗个比较远嘅咁嘅期权嘅话，佢好快就会发觉其实唔着数，因为指数有排都未到 ，long 得近佢亦都会发觉，喂，其实唔着数，因为好快就会到价，咁变咗赚又赚唔多咁样。咁呢个心得咧，其实通常都要经过实战，起码一两次嘅 trade 咧，先至会get 到嘅。咁但系如果讲起期权本身最大嘅优势，同埋同其他嘅衍生工具，例如涡轮啊，有咩唔同嘅话咧，其实就系佢可以做 short side。即係话一个散户去开一个期权户口可以做埋 short side。呢一个系涡轮做唔到嘅。咁但係我系唔系一个做 short side 嘅 trader 呢，其实我又唔系，我做 long side 喎。咁点解我要做期权唔做涡轮呢，其实系因为所谓嘅 long side 并唔系代表我淨系做 long put long call。long side 嘅意思系话我俾钱出去。我可以一个俾钱出去嘅组合入面有 long 有 call， sorry， 有 long 有 short， 系啦。但系 effectively 我最后系俾钱出去嘅。咁呢一个仓咧，我哋都系叫做 long side， 因为我系俾钱出去噶嘛。但系因为佢成个期权组合入面有 short 仓喺度，咁所以咧佢一个一个利润一个嘅分布咧，就同普通嘅一个 long side 一个 long put long call 咧系唔同嘅。咁我自己咧就会觉得大家可以研究一个组合叫做 debit spread。咁呢个我成日都喺我 Facebook 个专业度讲㗎啦。debit spread 佢个字面意思 ,debit 系解俾钱出去。但系佢系由一张 long 同埋一张 short 组成嘅。必须系同时做 long call, short call， 即系同时系 call 啦，或者系同时系 put。咁个方法就系 long 近 short 远。因为近嘅期权金一定系贵啲嘅，咁所以咧 ，effectively 咧系一定要俾钱出去嘅，系啦，咁可以研究一下呢、這个，同埋拣 debit spread 个 short 同埋 long 嘅行使价咧，最好就越近越好啦。咁我通常拣200点嘅距离就算嘅，咁个开仓嘅时间咧，通常喺月中或者打后，咁你会观察到嘅期权金同埋嗰个潜在嘅最大利润，其实嗰个比例咧系几吸引下的， 即系个回报率其实都计得到出嚟， 系几吸引，系啦。 咁我想问问啊，头先你讲月中啦，咁啊月尾啦，咁啊点解嗰阵时候开咧？因为有啲可能啱初学嘅佢就 听就听过啦，可能时间值啊，甚至乎个期金嘅对冲值啊，嗰啲好多嘢。咁、但系可唔可以详细少少讲讲，究竟嗰个窍门喺边度咧？即系三个唔同时段，即系当月头啦、月中啦、月尾，咁去做呢个策略，点解喺月中同月打后做咧，定唔喺月头做咧？ 其实咧，期权嘅时间值咧就同涡轮嘅时间值系即系个原理系一样噶啦。咁你距离个结算日越远嘅话咧，个时间值就越多。但系问题系随住时间过去咧，这个时间值系会缩嘅。咁时间值对呢个期权金嘅影响就当然系一个正嘅关系啦。即系越长嘅时间就会系越贵， 即系简单咧讲，越大机会到价嘅，佢就会越贵。 冇错啦，冇错啦。咁月头做咧就有个坏处，第一，你嗰个期权金贵，如果佢喺月头度牛皮好似而家咁样，期权金就会缩噶啦。我而家手头上张合成期权入边嗰张 long call 都缩紧嘅，咁呢个就系弊处之一啦。第二就系、是、我头先所讲嘅 debit spread 呢一个技巧咧，点解要喺月中打后做咧？就系、是、为咗减少。你明明睇啱方向，恒指真係如你個 debit spread 嘅方向去，但係佢無啦啦喺月中或者月尾呢打返轉頭，咁、你就眼白白睇住呢你到手嘅利潤呢蝕返出去。咁、所以喺月中打後做嘅話呢，你有機會就係睇中方向之餘，佢穿過咗你成個 debit spread 個行勢價之餘呢，佢仲會喺你 short side 另一邊嘅後邊去結算，咁你就會賺盡成個 debit spread 嘅利潤。咁呢個一個賺盡利潤嘅先決條件就係個結算價一定要穿越曬你 long 同埋 short 嗰個倉位嗰個行勢價。咁如果你喺月頭度做嘅話咧，就有機會打回頭咯。咁啊令到成個賺盡嘅成個期權金嘅機會就少咗咯。 即係會唔會話嗱，我即係做個總結就係話會唔會就係月頭，如果當你度假嘅時候，你贏嘅係少啲嘅。 冇錯。 但係如果睇即係個市逆轉嘅時候咧，你輸嘅就輸好大部分，因為你。嗰、那個期權金嗰個損失係快咗，即係啱啱由月頭去到月中嘅時候，咁所以喺月中嘅時候做咧，就會變相當個方向性你啱嘅時候，起碼你會贏多咗先。咁當然錯嘅時候你都會輸翻相對，但係你個個輸贏嗰、那個。比例是比较一致啲，系咪？ 都可以咁讲。 咁咪理解？ 都可以咁讲 吓。咁啊 ，David， 你有冇啲咩问下？ 唔系，我哋都系呢个初者阶段去聆听紧你哋嗰个嘅讨论。OK 吓。咁对于一啲 terms 啊，同埋一啲咁嘅你知啱嗰个 delta 啦，咁当然冇概念啦。OK， 对于我嚟讲就咁，但系咁都仍然都系要听翻啦。细温点样问啦？ 可以睇翻我哋，其实我哋而家个嗰个台嗰个 forum 咧都有即系欧阳一心入边嗰啲嘅之前嗰啲喺 Facebook 嗰啲文章嘅，咁大家都可以去高呼翻一下睇下。咁如果你有 我哋个论坛嗰度啦，吓， 即系如果大家有问题问咧，可以欢迎问嘅，但系几时答咧就要睇。大家嘅時間點樣啦？係啦， 係啦，冇錯，喺我哋 OKD.com 嗰度啦，咁入邊有個論壇啦，咁歐陽一心嗰個期權網嗰度啊，就可以睇翻佢最近嗰個文啊，同埋或者係問翻啊對於期權問題。咁當然啦，我都係會努力學習去參與個討論嘅。OK， 我翻有問題想問咧，真係其實我聽咁耐咧，即係我明啊，明啲啊。但系即系因为我自己都唔系做呢方面嗰个投资，但我期权其实我知有呢样嘢好耐，咁但系点解香港人会比较奇怪咧？都系中意炒下股票啊，炒下涡轮啊，期权好似点样讲？即系我都咪系投资嘅，因为个产品仲喺个市场嘅存在，但系点解期权好似又唔系一个主流嚟嘅咧？ 其实我自己觉得香港人是真系比较懒嘅， 唔知点啊？ 啲数据咧系要人哋咧喂埋俾佢咧，佢先会记得嘅，就好少动手做去做分析，同埋尤其是啦，即系电脑普及 Excel 个个识用，都只不过系即系近十年嘅事啦。我相信 系咪我呢个手之余手之余呢个咩理论系有问题嘅咧 ？OK， 反正我成日睇，但之后即系我唔系特别熟呢样嘢，但我有时睇一电视咧，即系你即系唔使钱嗰啲又话我要俾钱嗰度，我成日见到都系嗰啲即系啲节目里边啊，即系搵到啲人上嚟讲咧，即系都系讲下股票系点啊，但系啲人好好笑，打电话问下啲股票会点啊，跟住又再唔系叫啲人上嚟教下你点样炒涡轮啊，但系我好少见，真系我唔知有冇呢啲节目啊，但可能我都未睇过啫。就好少人教你去玩下期权喎，好似系嘛？ 我哋呢度而家有啦，你多啲嚟听嘅有。 咁点解会系咁嘅咧？系咪呢？嗰啲轮商系好多钱去卖广告，去推广啲嘢？ 此其一啦，呢个此其一啦。 或者我讲讲点解啦？可能就系、是、我哋或者个中国人嘅特性啦，就系、 即係中意賭博方面大少少，即係期權有個好處又得，壞處又得，佢係需要有個時間性嘅，但係時間性嘅都可能係俾你防守，即係做一個好立體少少嘅策略咯。佢係冇期指咁刺激嘅，咁你日日叫佢發上發落，真係好興奮。 即係買大細啦嚇，嗰、那個係。係 啊，即係咁你冇嗰個刺激喺度。 冇錯啊， 冇錯。 因為你要等待，好似頭先阿一心講嗰個策略就係、是，我要去到結算價去穿越嗰個最後嗰張 short 嗰個行勢價。咁呢個需要等，同埋就算你穿越咗都好啦，咁你都未必係賺到你最大嘅利潤。 即係個戰爭嘅時間就比較長啦。咁啊，要有一个耐力嘅， 即系有啲耐性嘅。之后我又唔玩，我成日听新嗰啲财经嗰啲节目啊。哇，今日有几多只涡轮俾人打一包？哇，咁啲香港人咁得意，啲钱搵翻嚟都要时间噶，都要付出努力噶。咁点解会中意玩啲嘢？系今日买咗俾人打一把啦，已经点啦？咁啲咩概念嚟咧？即系如果你系当佢系一个真系，即系可能我人个 culture 系咁样啦。OK。咁我真係同佢賭場都冇分別嘅啫喎，但係佢賭場嗱，如果真係咁樣去玩嘅話嘅，咁我覺得有冇乜問題？咁但係問題佢嗰個遊戲玩法好似又冇賭場咁 fair 嘅喎，但係好撚多人中意玩嘅，即係我又唔好明點解啦，真係有時候真係。咁我期權，我第一次我知期權就我認識期權就嘅，係佢係一種工具，就你今日喺度講，我第一次聽係一個咁嘅概念。我第一次聽佢就咁你咪有啲即係期權，你可以係股票嘅期權嚟噶嘛？咁可能你買啲股票，咁你又買啲期權去對沖咯咁啫。咁你今日講我就係我第一次聽，哦原來可以咁樣玩法㗎。我成日以為都係啲人啲大户，我揸好多股票，咁我又驚佢唔知點樣，我咪買個即係。即係好似買個保險咁樣啫嘛。 嗯，冇錯，呢個佢基本功能嚟嘅，呢個係一啲 trader 攞咗嚟炒咁解啫。 炒又炒你唔死噶嘛？應該即係你冇 wallet 你真係輸得唔敏感噶嘛？應該真係。 嗯，因為對沖咧就係將個風險減低啊嘛。咁但係如果你冇現貨，你就嗰啲唔係叫對沖啊，你叫單邊賭。 即係買大細啫，即係你買大定買細咁解啫。 不過期權啊，真係好多變化嘅，即係我頭先講嘅咧，其實只不過係冰山嘅一角，係千變萬化，可能真係講幾日幾夜都未講完。 但我想請教一樣嘢，即係其實呢樣嘢咧，即係我諗全世界都有得投資呢樣嘢㗎啦。其實冇話係邊啲地方係發明啊，或者邊啲地方係。最玩得係好 sophisticated 嘅 呢樣嘢啊，咁啊肯定就美國佬㗎啦。咁其實佢期權有兩種啊，一種叫歐式，一種叫美式。其實兩個分別係講緊個呢個交收嘅方法，結算嘅方法。sorry 嚇。咁你聽到個名歐式同美式都知道，其實係歐洲同埋美國玩得比較多。而美國其實就最強大嘅地方就係咧，佢哋有個叫恐慌指數㗎嘛。恐慌指數其實就係佢哋嗰個呢個 SP 標普嘅呢個指數嗰、那個期權個引伸波幅嗰度咧再衍生出嚟嘅。而誇張嘅地方就係連恐慌指數呢個指數本身亦都有期權嘅。咁所以佢哋係已經玩到出神入化嘅地方，就係佢本身係一個衍生物，再衍生一個指數，再衍生再另一個嘅衍生產品。你諗下佢哋嘅複雜程度有幾多？而你睇翻香港其實有香港版嘅恐慌指數咁啊，叫 VHSI 啊嘛。你睇下佢出咗個期貨之後，個麥格富個西水，我之後都冇再望過佢。 即係個放大鏡放大幾倍啊！ 即係最慘咪香港嗰、那個那個波幅指數咧，就係冇乜成交， 冇成交， 又冇，即係我唔知係冇莊家還是跌咗啦。 兩個莊咁大把啦， 兩 個莊咁大把。 我見佢咁樣嘅時候，好多時都想買，但唔敢去坑佢，因為驚走唔甩。坑咗佢又俾佢坑翻转头， 太阔啦！香港啊，所以香港系玩唔起衍生再衍生再衍生呢啲咁样嘅出神入化。 因为太复杂，啲人冇咩兴趣研究。 亦都系啦，亦都系。 即系你头先啊，你咗头嗰时讲，啲人即系整个 Excel 嚟自己睇下都懒嘅啫。即係寧願係聽心機哦，買邊正買邊正咁都幾得意。 買咁日聽心機嗰啲人係唔知用 Excel 嘅好多係，你明白係啊？ 或者咁講啦，即係如果大家對期權有興趣咧，可以留意我哋呢個節目啦。咁我哋嚟緊可能會有好多策略上啊、統計上嘅資訊會帶俾大家。 呢個節目比較嚴肅啲嘅嚇，咁啊就希望大家 即係或者大家如果有問 證所學嘢啦。 或者大家有問題可以有陣時喺個 forum 度留定啲問題，咁睇下會唔會？ 可以即係大家研究得到啊。 即係唔係 Facebook 嘅功效唔得，只不過你個 post 冇咗呢，你唔知邊度揾返㗎啦。咁起碼有個 forum 呢，咁可以跟返啊大概你嗰個問題。 即係可能一個禮拜前留啊，一個月前留㗎，你睇唔到啊 Facebook。追唔返㗎啦已經。 你慢慢揾囉，追唔返嘅。咁但係冇留意㗎啦。 即係你可以揾返，但係朱詞唔會同你揾㗎。Facebook 係咪先。 冇錯，咁啊，今日開咗個頭啦，咁希望咧就帶一個新嘅角度啦，去睇下呢個咁嘅財經嘅視野啦，咁啊嚇，咁啊多謝阿楊森咧為我哋分析呢個啊期權嘅現況啦咁樣。 嗯，多謝多謝。 OK， 咁嘅時間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集再見啦，好，拜拜。 拜拜。